三咧，就住呢棵大树有倒冧嘅风险咧，系作出一个投诉嘅。咁其实咧，今朝早咧，地政总署署长黎志华咧，今日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啦，咁都讲到话咧，署方之后咧就喺8月22号咧就通知承办商去到跟进。承办商咧一个星期之后咧就到场视察，都判断咧嗰棵树咧已经枯死啦。咁啊，但系咧就无需即时移除啊。咁就按照住机制咧，呢个承办商就喺视察后3日咧系需要向署方提交报告。咁但系咧就一直未交啦。部门咧就曾经喺9月中同埋今个月初咧都催促过承办商。咁但系咧。承办商直至到上个星期五黄昏，即系咧意外发生咗之后咧，先至交报告。咁啊，地政总署署长黎志华认为咧呢个延误系不可接受，署方话会追究责任。 是啊，呢件事真係好不幸啦，因为香港係好多树木啦，大家知道。咁因此政府呢有几次嘅致命嘅树木倒塌意外之后呢，都好意识到树木嗰个潜在嘅危险性喺边嘅。咁因此呢，我记得喺2010年呢，就政府嗰时发展局啦，就成立咗一个树木办嘅树木管理即係办公室啦，咁简称树木办啦。咁嗰时呢，就因为政府係有好多地方都有树木啦，即系譬如喺路边嘅，譬如公路旁嘅，咁嗰啲就系路政署要负责去管理维修嘅。咁喺一啲官地嗰啲咧，好似头先卢宇光讲咧，就或者系未有用途嘅地方或者未卖嘅地，咁咧就系由地政署又统一管理啦。咁同埋有好多咧，其实就喺啲公园啊里边嘅，咁嗰啲公园里边嗰啲树咧，或者喺一啲即系康文嘅设施里边嘅树木咧，就系由譬如康文署去负责管理。咁樣，咁即係嗰個架構就係、是、即係住木辦就係有一個統一嘅政策方面嘅一啲嘅制定啦，即係點樣去管理一啲樹啦，咁樣種啲咩樹啦，咁樣或者係保育啲咩樹啦，咁呢啲都係住木辦嘅工作。咁但係住木辦就唔去負責咧，係去日常去巡查或者係見到有啲咩危險嘅樹木，咁都係咧係由各個有關負責嘅部門去處理，而部門咧係揾一啲承辦商，因為部門都畢竟唔係咁多人。都要找啲承辦商去睇嘅，即係睇翻一啲，譬如話人流多啊，或者係車流多嘅地方咧，就會係優先就去定出一啲嘅行動嘅光領咁樣啦嚇。咁但係呢一個就呢一次就都幾不幸咧，就係個承辦商唔知點解咧嚇，即係睇完之後咧，遲遲都唔交翻個報告俾呢一個路政署啊嚇。咁三催四請都唔交，咁直到咧，即系发生咗呢件事咧，真系好不幸。咁佢先至提交个报告，都系发现哦，其实真系呢啲树咧，其实都系有危险嘅咁样。即系个情况，即系大家都要真系觉得唔系好理想啊。 正如楊立文頭先你講啦，咁其實即係一啲樹木嘅管理部門啦，政府嘅部門咧，都會喺一啲嘅位處高人流車流嘅地點嘅樹木咧，作出一啲嘅巡查噶。咁不過咧，由於即係香港實在好多樹啦，唔同嘅部門去到管理唔同地方嘅樹啦，頭先講到話即係呢啲係屬於官地啊，地政總署管理嘅地咧。其實個樹木嘅數量真係太多啦，咁所以咧而家都係用緊一個咧係以投訴嚟到為本嘅一個去到再去揾承辦商咧去到視察呢啲嘅有問題嘅樹木啦。咁今次當然啦，承辦商係明顯咧就係佢喺視察完之後咧就未交報告，咁就令到咧地政總署咧即係兩次去催促佢，咁咧去到意外發生咗啦。先至交報告，咁當然咧就係地政總署都認為咧呢個係一個延誤啦，咁但係呢件事調翻轉頭啊，咁其實有冇啲嘢可以早少少去到做多啲嘢，或者係譬如政府部門嘅監管可以做好啲，咁去到防止呢啲事發生咧？譬如或者政府有冇一啲嘅監管嘅辦法可以做得再好啲咧？又或者喺呢個承辦商未去到做呢個報告交俾地政總署之前？又有冇啲措施可以做下，去到咧係減少呢啲意外發生嘅機會咧咁嚇？ 係啊，我覺得個警示系統都重要嘅，即係就算你話佢未交個詳細報告，但係你勘察咗之後，你點都會有一個初步嘅意見。如果佢覺得係真係有危險咧，我覺得佢應該要即刻通知政府，政府係真係要採取某啲嘅措施，就算唔即刻鋸佢，未有即時危險嘅，都或者即係將佢圍封，或者唔俾啲人即係接近呢棵樹啊咁樣。 嗱，今次咧地政總署咧喺事發之後咧，亦都有派員去到呢個大埔嘅唔同寨村。 串啦，就檢視咗60棵樹，當中咧大約17棵就包括咧被判斷為枯死等嘅原因咧係需要移除，另外咧15棵咧最需要修剪啦。並且咧今朝早咧係處長黎志華都承認咧，地政總署喺呢件事上面咧有監督嘅責任，部門會探討按風險評定處理樹木嘅優次，亦都已經委派副處長咧去到檢視部門嘅樹木管理同埋投訴機制啦。都問下各位聽眾啦，咁大家點樣睇呢件事件呢？對於而家香港嗰個樹木管理制度啊，咁大家點睇呢？佢對於今次呢件事件真係不幸發生咗，導致人命傷亡啦。大家點睇呢？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呢個時間咧，我哋請嚟一位樹藝師同我哋傾傾。有中華樹藝師公會會長歐永森喺電話旁邊啊。歐永森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咁你哋樹藝師咧，咁都會去到即係接一啲嘅政府部門嘅一啲轉介啦，咁就去視察一啲即係可能係有問題嘅樹木啦。想問下其實個流程係點呢？即係譬如話啲部門同你講話有一單咁樣嘅視察工作嘅時候，有冇講一啲背景，即係有幾詳細嘅呢？咁跟住譬如你哋又會點樣去到處理呢件事，譬如派幾多人去去到做啲乜嘅呢？咁請你講一次。 通常嚟講佢會畀一個位置我哋嘅。咁、那、嗰個位置呢，有陣時佢會話俾我哋聽幾多棵樹，咁有陣時呢就要我哋自己去睇同埋數有幾多棵樹。咁、通常都係我哋玩俾佢聽呢，邊一啲樹個健康狀況係點呀，邊啲樹係屬於高危一啲呀，應該要做啲乜嘢呀咁樣。然後等佢哋睇咗我哋個報告之後呢再決定嘅。 咁、你通常派幾多人去、通常有啲人去做一個 order 㗎呢？ 要睇下你嗰个地区树多定系树少咯。即系有阵时去到一个斜坡，一棵树都冇跌，都试过好几次。咁有阵时去到一个斜坡，几十棵树咁样。咁要几十棵树嘅话，通常两到三个人就足够噶啦。咁要睇数量同埋睇个位置咧，难唔难去？ 即其实部门有呢个工作请你哋去帮手睇嘅时候，佢会唔会讲话，即究竟呢、這个涉事嘅树木系接获几多个投诉啊，或者系可能个投诉个内容系乜嘢啊，会唔会都话俾你哋知噶？ 好少啊，好少啊。 哦，咁就真系纯粹叫你去睇嘅啫，就冇讲系咩事。 系佢哋，因为呢啲基本上唔关合同上面嘅事啦、 嗯。 合同唔会咁写噶嘛，唔会就啊呢棵树系投诉。嗰棵樹唔係投訴，唔會咁寫噶嘛。 Okay. 我就係話俾你睇呢個斜坡咁咯。 嗱喺呢個個案上邊咧，就似乎嗰個承辦商咧就去睇過一次嘅。咁但係咧就佢話個詳細報告咧就要稍後先提交啦。咁跟住就催好耐都唔提交。嗱，我想知道咧，你哋承辦商通常落去睇一陣之後，係咪通常都會有一個初步嘅意見？究竟呢棵樹或者呢一堆樹係有幾危險嘅咧？係咪即係咪都已經有一個初步嘅意見㗎啦？即係如果你覺得真係好危險嘅，就會即刻去建議即時嘅行動嘅，係咪 啊？通常睇合同要求咯，有啲合同要求兩個禮拜就要交報告，有啲就話一個月啦，或者你做好曬先至幾耐之後交啦咁樣。咁但通常都好少话超过一个月，比较少啲嘅。一个月之内通常都要交噶啦。咁、交报告嗰阵咧，就我哋当然会写边啲系危险，边啲唔危险啊。咁、个决定权喺政府部门嘅手上啊。咁佢哋就但系即系睇佢听唔听我哋意见咯，或者佢自己会翻睇噶嘛。 咁呢、 个做法比较灵活。 咁呢个个案点解会咁耐都唔交个报告嘅咧？你猜测个原因系乜嘢？ 猜测啊，都可能猜测过呢啲，或者。我承办商或者佢人手唔够啊，比较忙啊，咁可能政府又唔催佢啊，或者催得唔够密啊，或者唔够力啊咁样，咁啊迟啲交咯。 因为即系呢个事件咧，就讲紧承办商就8月29号去现场视察啦。直至到咧就事发嗰日嘅黄昏啊，即系讲紧10月28号，咁即系差不多两个月嘅时间咧，咁呢个承办商先至交报告。咁其实呢样嘢系呢样嘢会唔会违反咗个合约嘅规定噶？ 要睇下个合约点写。因为每一次每一个部门每一份合同都唔同嘅。咁要睇个合同点写咯。但如果两个月通常系比较长一啲嘅，你话两个礼拜啲一个月到啊，都系正常嘅。 表面上就似乎是处方是要求他们不是两个月的，即是他们因为催过两次的了，处方即是似乎是已经过了那个限期。 咁佢有處方，有權去指即係、就是、指令呢個承辦承交商馬上交噶嘛，唔交罰你錢啊，或者下次唔俾你落標啊，都得噶。 OK， 你頭先講到話，你哋都會就住嗰個樹木嘅嘅情況啦嚇，咁、啊、去作出一個分析嘅。咁、其實嗰個危險程度係咪有一個評級嘅咧？即係咪分幾級唔同嘅危險程度嘅？ 而家用樹木辦嗰個表格咧，就通常係。佢有一個表嘅一個 matrix 嘅，咁就係呢棵樹有邊個部分啊跌落嚟個機會有幾高啊，同埋打中嗰一樣嘅目標物咧個可能性有幾高啊，咁然後定出一個評分出嚟嘅，咁實際係好標準，好標準化已經係。 OK， 咁呢個嘅分析咧，其實係要留待交報告嘅時候先至能夠確認啊，還是其實你哋去到現場視察過後啦，都基本上可以有一個初步嘅一個分析評級可以俾翻政府嘅咧？ 如果你去睇到棵樹死曬嘅話，咁啊，即係死樹就死樹，都唔使點樣交啦。你話俾佢聽死咗係嘅，係㗎啦。咁有啲日本生不死嗰啲咧，就可能要俾個分佢啦。 係，咁即係話其實睇翻 非常危險嘅。 睇翻今次呢個事件，其實即係會唔會可以承辦商喺現場視察之後，就已經可以得出一個初步嘅分析？建議政府可以緊急去到做一個啲嘅動作。咁係咪呢個係一啲可行嘅做法咧？ 可以，通常合同都容許嘅。如果棵樹都掉掉揈啊，或者係斜到就係冧啊咁樣，咁其實甚至乎有權先斬後就得，補翻啲報告啫嘛。 我有興趣知道咧，就即係第一次承建商去睇完嗰棵樹，觀察完啦，目測又好，真係去觀察又好啦嚇。咁跟住佢要成即係幾個禮拜或者成個月先至可以提交一個正式嘅報告。即係中間呢段時間，其實佢係做啲乜嘢嘅咧？佢係咪要做好多試實驗啊，或者係有啲樣本要分驗啊？唔會嘅。咁點解要需要咁耐先至有一個報告出嚟俾政府嘅咧？ 呢個要買翻個承辦商先知。 唔係，但通常係幾耐嘅咧？你哋需要 頭先都講過啦，大概係兩個禮拜到 兩個禮拜係 一個月之間啦。 咁呢 兩個 禮 拜一個月之間 係啊係啊，咁呢兩個禮拜就真係去寫翻個報告出嚟咁解啫，係嘛？ 好快脆嘅啲好標準嘅報告， 係即係唔會 基本上一日都俾到政府嚟，好標準嘅。 係咁，另外就其實你哋譬如建議嘅處理方法會有啲咩嘅選項嘅？ 如果係死晒个树就一定系移除啦。咁如果系半生不死啊，或者系即系有啲缺陷嘅，例如有啲枯死、病断啊、交叉枝啊、内夹皮啊等等呢啲咁咧，就可能修剪啦。咁如果系严重倾斜咧，可能会拉下缆啊，或者支撑啊，咁样都系一个选项嚟嘅。通常呢几个选项。 系，我见有啲嘅学者啦，或者系一啲嘅树艺师啦，其他嘅树艺师啦，都提到话会唔会有一啲可以紧急嘅动作，可以去减少呢个树一旦倒冧所造成嘅一啲伤害咧？譬如话可能系已经系围封住棵树啦，就等啲人咧唔好接触到佢。咁呢个系承办商自己可以做啊，还是都必须要得到政府嘅同意批准先至会做噶？ 通常都会问过政府先做嘅，因为你一封咧，可能人哋出入唔到啊嘛。咁如果政府唔授权嘅话，你唔敢自己就唔做嘅。就系我哋冇个咁嘅权力去做啊嘛。 我想再問一問咧，今次嗰、那個即係嗰個意外嘅直接嘅成因啦，即係目測嚟講就似乎就係啲村民自己走去鋸樹咧，就令到佢即係跌低咁就俾佢真係即係砸死咗啦嚇。咁其實你哋有冇有啲任何嘅建議就話叫附近嗰啲人咧係唔好去自己去鋸嗰啲樹嘅咧？ 通常呢其實我即係照我本人去睇呢，就呢個係一個職安健嘅問題嚟嘅。就第一呢，村民本身唔識去檢測呢啲樹嘅。咁雖然佢話佢覺得死咗啫，咁佢唔係專業啊，就醫生一樣啫，你唔係醫生嘅話你都唔能夠話個病人一定死咗㗎。 係 第二樣嘢呢，即係你要做樹木嘅修剪呢，有啲似做一個人體手術一樣。你唔能夠搵啲完全未做過呢行嘅人咧，或者冇呢方面嘅訓練啊，或者呢方面嘅經驗嘅人去做咧，即係等於一個人一樣啫嘛。你話我好心幫你切咗個盲腸啦咁樣，或者你會流血流死咧，你即係你唔能夠話揾即係村民。其實最直接嘅方法就係、是，如果佢叫政府部門叫唔喐咧，佢可以自己請啲樹藝師落嚟做評估，然後再 叫船艺师帮佢修剪埋或者移除咗佢咯。 系， 咁然后再交嗰个。 嗯，咁 可以嘅，可以咁做嘅。 唔系，我想好快问多一句，即系你讲话，即系头先讲话，即系要揾专业人士啦。咁我想知道，即系行内而家嗰个人手或者个专业嗰个人手，过剩啊，即 系 好多嘅，其实 系多， 系、 哦、 啊， 多到不得了。 系咩？点解？系咪即系好多呢啲课程俾人读，所以好多人即不断就有咗呢个资格？ 太多坊间太多训练机构啊嘛、哦，政府搏命取局嘅人数， 我 降低咗水平咁啊。 我之前都有啲報道就話啊，其實呢行又唔夠人手啊，又話、 哦、 即係政府部門就唔夠啲相關嘅船藝資格嘅人士去到巡查啊、處理啊咁樣。而家唔同啦，係嘛？ 唔同啦，呢個係十年前嘅消息嚟㗎啦。 嗯， 而家太多啦，而家多到都好多人轉行添。 哦，咁你覺得佢哋嗰個專業水準係如何咧？即係 呢個就真係。值得斟酌， 好參差係咪啊？ 而家斟酌啦，比較參差啲啦，因為即係而家連導師嘅水平都一般咁樣、 哦， 訓練出嚟嗰啲人又有幾高啊？ 哦， 咁你覺得個點樣解決會好啲咧？點樣改善呢個行業嘅水平咧？ 提高個訓練水平啦，同埋一定要比較咯。即係你成日話自己叻冇用噶，你要同人哋比較先得噶嘛。咁你例如同新加坡啊、台灣啊、日本啲比較一下咯。 即係佢哋嘅水平係高啲嘅，你覺得係嘛？ 目前应该是 嗯、 okay. 以前是我哋高的 是吗、哦 嗯、好啊唔该晒。 唔该晒你啊。 唔该晒欧永森多谢你先啊。 拜拜。 欧永森呢就是中华船的树艺师工会的会长来的。我哋电话18723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澳门听日进行全民核酸检测，卫生局局长罗奕龙宣布，全民核检由听朝早嘅7点开始，争取喺凌晨完成。中小学不停课，托儿所不停托。今日已经进行核酸检测嘅市民，听日无需参与全民核检。罗奕龙呼吁参与全民核检的市民必须佩戴 KN95 口罩，出门前进行快速抗原测试。参与全民核检的市民必须预约并按时到场。本港新增4766宗新冠病毒确诊，输入个案占446宗，多12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10184名患者离世。两间安老及一间残疾人士院舍共三名院友染疫，五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658间学校呈报1274宗个案，涉及1060名学生同214名教职员。18间学校的20班同一架校车的学生需要暂停面授课7日。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三号强风信号会至少维持到听日嘅正午12点。过去几个钟头，强烈热带风暴尼格稳定地靠近南海北部。按照现时嘅预测，尼格会喺星期三稍后至星期四初时相当接近珠江口一带，其强度会逐渐减弱，但同珠江口嘅距离同减弱速度仍然存在相当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尼格嘅动向同发展，评估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政府统计处公布预先估计数字，本港第三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实质下跌4.5%，差过市场预期，是2020年第二季以来最差。至于本港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跌幅是1.3%。按本地生产总值各个主要组成部分分析，私人消费开支在今年第三季同上年同期比较，实质大致维持不变，同第二季的情况相同。政府发言人说，本地生产总值下跌主要是由于季内对外需求表现疲弱所致。展望未来，外围环境显著恶化，将会在今年余下的时间继续为香港的出口表现带来巨大压力。不过近期政府放宽对访港旅客的检疫和检测安排，应该有助服务输出。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就係大埔梧桐寨村咧。上個星期五就發生咗致命嘅塔樹意外啊！咁就大家點樣睇香港嘅樹木管理制度咧，或者點樣睇呢啲嘅塔樹意外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呢個時間咧，電話旁邊有聽眾陳小姐喺度。陳小姐你好。 喂，你好啊，主持啊， 你好，请讲。 我其实咧好简单，就系因为我自己咧都曾经后山嗰度咧，即系我哋自己住嗰条村咧，都系好多树嘅。咁我哋自己行条山路咧落去咧，都有试过报过1823嘅。咁我咧就自己咧就报咗之后咧，咁佢哋可能一系就 lens 回复啦，或者咧就由1823嗰啲职员回复啦。咁但系通常咧嗰、那个即系所谓投诉人咧嗰、那个所谓。ignorant 嘅即係無知嘅村民，或者即係咁唔好彩，即係今次事件係村即係某一個村代表啦，咁都係收唔到 response 嘅，即係 reply 嘅意思。哎嗱，嗰度咧就非常之危險，咁唔該你哋咧就啊，我哋而家你已經圍封咗噶啦，咁啊你哋村民都唔應該去嗰度出入啊咁樣噶。咁我覺得咧相關嘅部門咧，其實佢哋係有責任。第一，都唔好理话究竟嗰个 contractor 或者嗰个 agent 佢哋有冇喺追佢一两个月之内提交报告啦，而系如果佢哋都 initial 嚟，即系可能发现你话啊呢度极度危险嘅话，即系只不过可能生个报告，咁我觉得政府部门其实佢哋系为保障市民嘅生命安全啦，咁佢哋都应该去当区或者打个电话话俾嗰个即系投诉人知、啊、可能系个村公所、或者可能系某一个屋村嘅管理处话俾佢听，第一我哋咧就建议你哋咧就封埋佢，如果你等唔到我哋树木办做嘢嘅话咧，佢哋咧就可以嗌佢哋你哋自己揾翻你哋嘅园艺师，做翻一啲工程啦、啊、咁样样，咁就唔可以即系依赖翻究竟系咪谴责翻呢一个嘅 contractor， 佢系违反条件啦。咁但係係咪政府部門應該要追呢？咁你諗下追嚟追去，我哋求其報啊山後面啊即係普通小徑嗰棵樹，其實係人哋行山路線，我哋成日都行嘅、我都要起碼4个星期佢1823先覆你打電話話俾你聽，問你確認個地址嗰度喎，唔係話而家走去人去有 visit 喎、咁如果佢哋 lens 佢哋係發覺哇，其實嗰度係好危險㗎啦，唔好講話你要搵人嚟去鋸啦，咁你都要話俾當區嘅市民知，即係好似九龍塘咁樣，如果一早人哋知道路邊嗰條樹咁恐怖嘅話，咁、我都唔會揸車去個區啦。 好啊，多謝曬陳小姐嘅電話啦。咁所以都係係咪都係嗰個時間性嘅問題呢？係咪即係個承辦商係咪可以早啲去視察，早啲出個報告？政府部門嗰個監管又係咪可以快啲，或者係同即係居民嗰個溝通又及時一啲咧？ 我覺得真係要。部門之間要即係比較合作得緊密少少啦，即係如果已經係有咁多居民去投訴嘅，或者投訴幾次嘅，其實即係安全起見都叫政府應該要勸喻啲市民唔好自己走去即係採取啲咩危險嘅行動咯。 嗯，電話18723111，歡迎聽眾繼續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你嘅意見嘅。呢個時間咧，我哋電話旁邊請嚟咧係長春社嘅總監，本身亦都係一位樹木專家嘅蘇國賢啊。蘇國賢你好。 系两位好， 你好。 今次嘅事件啦，就其中一个关键咧，就在于个承办商咧，就系去到现场视察之后咧，就迟交报告啦。咁而家地政总署咧就系话会追究翻个责任，其中一个嘅选项咧就系话会终止承办商嘅投标啦等等。你又觉得其实今次嗰个责任啊，承办商有几大，政府又有几大呢？ 系，我谂即系承办商嘅责任就肯定系即系责无旁贷，亦都唔能够接受噶啦。因为承办商本身其实就系去直接去睇嗰棵树嘅人，即系佢其实就系会接收到最多资讯，就系嗰棵树喺一个乜嘢嘅状态。咁所以佢其实就即系接收嗰个资讯，或者去做嗰个风险评估，其实就系最终话翻俾地政署知。咁地政署其实都系依赖佢个资讯嘅啫。咁所以佢肯定系第一身，呢、這个就责无旁贷噶。第二就系喺我哋做树木风险评估嘅范畴入边，无论系政府指引又好，定系我哋所有即系做呢啲风险评估嘅人都要接受个相关嘅训练都好啦。其实都会知道，当一棵树如果我哋评定为高，或者非常高風險嘅，其實 虽然冇讲到明话你要一个钟、两个钟、两日定三日之内要处理棵树，但系就肯定系必须要尽快将嗰个风险去处理嘅。处理嗰个风险嘅方法有好几种啦，即系当然你话斩一棵树或者斩一啲会冧嘅部分，呢个系一个手段。第二样嘢起码都可以做嘅就系将嗰个有危险嘅范围围封咗佢。你哋亦都讲得好清楚，一个叫风险沟通嘅工作其实系要做嘅。即系你既然知道，你又未做得切嘢嘅，咁你起码都话俾人知，去等佢哋知道，嗰、那个位置原来系有风险嘅，而唔好走入去嗰度咯。咁呢个其实系好基本嘅要做。 嗱，根据地政总署署长黎志华今朝喺《千禧年代》节目里面所讲啦，咁其实承建商、承办商咧去到现场之后咧，就发现到棵树咧系枯死咗，咁但系就判断咧系无需即时移除啊。咁所以咧就你认为今次系咪个判断有问题啊？还是就算系嗰个评级分析系枯死，但系无需移除都好，都有一啲嘢可以去到做，去到减少嗰个意外嘅发生呢？ 绝对系嘅，因为就算你话冇，因为佢讲紧系两个月前、两个几月前嘅事啊嘛，即系会唔会两个几月前嗰棵树同而家嗰个外观会有啲唔同？定系佢根本喺做评估嘅时候都已经系做得唔彻底，睇唔晒所有嘢，呢、這个好难讲。但系既然佢都有个结论，佢话冇即时危险啫，但系都属于高风险啊！即系我睇翻啲报道啊咁样，咁都唔可以由得佢唔理噶嘛。即系两个月系冇可能接受嘅。即系另外一个就是我头先讲嘅，你起码都围封咗嗰个范围，等啲人唔好走埋去。咁我相信如果係高風險嘅，其實一到兩星期係應該要處理，因為佢嗰條枝以佢個大小而言呢，就算佢嗰個所謂斷裂嘅機會唔高，但佢跌落嚟嘅後果嚴重呢，其實都應該係計落嗰個風險嘅即係嗰個級別入面嘅。咁呢個肯定係屬於即係高嘅風險嘅情況。 你又覺得譬如公众教育呢一方面系咪都需要做少少功夫呢？即系如果系话这个树木即系大家觉得有危险嘅，都唔好去走近呢一棵树，系咪要多啲去讲俾市民听，即系或者唔好自己走去锯一啲树呢？因为其实市民即系自己锯嘅树，虽然好不幸啦，今一次吓，其实都唔应该嘅，系咪啊？ 其实都系嘅，即系我都好认同，就系今次其实好不幸，大家都唔想见到呢件事发生。但系即系我哋去，譬如我哋自己系受过训练去做树木工作嘅时候，其实我哋知道我哋要处理嗰棵树，其实点解要去做树木工作，就肯定系因为棵树有问题嘛。咁所以一般嘅受过训练嘅树木工作人员咧，佢喺会开工之前咧，系会做一个全盘嘅风险评估嘅，包括有冇啲枯枝吊住啊，有冇嘢会断落嚟啊等等。咁呢一个步骤其实系真系有啲需要专业嘅人士去做。咁所以正如你所讲，大家如果真系有树木呢方面嘅即系工作需要做嘅，就最好唔好走埋去啦。特别系见到高风险嘅，其实最理想嘅做法就系同嗰个会有机会跌枝条啊、树木落嚟嘅范围保持一定嘅距离，咁样系即系比较理想嘅方法咯。 其实今次呢棵树咧，咁都系接，即系有居民咧系多次系就住呢棵树嘅状况去到投诉啦。咁而今次地政总署咧去到巡查嗰一区嘅树之后咧，亦都发现咧就系十几棵咧系已经枯死，系需要移除啊。咁亦都有十几棵咧系需要修剪啊。其实点样去理解？即系譬如呢啲啦，喺即系啲村入边嘅树啊，原来有咁多有问题，真系出咗事啦，先至咧有人发觉个问题，先去巡查。咁其实你点样理解呢件事呢？ 其实呢个就要返去就係地政署管理嗰个树木同埋做树木风险管理嘅嗰个制度嘅即係基础啦。因为我哋理解啦，譬如其他政府部门佢喺啲高人流车流嘅地方呢，佢哋係必须要自己主动去做树木评估工作嘅。但系原来地政署呢，佢因为嗰个所管理嘅地方太大呀，佢係冇需要主动去为树木做风险评估嘅。咁所以呢，佢去到落到去先至 見到有問題樹木，這個是絕對不出奇的。咁而地政署其實佢而家嗰個即係樹木管理，即係風險嘅管理機制，係當收到投訴嘅時候就先至去做嘅。咁所以即係我自己個人覺得啦，當然資源係需要嘅，因為佢所即係管嘅樹啊範圍係真係好大嘅。咁但係唔係話全部樹都要做曬，起碼喺村邊啊有車路啊人會到嘅地方嘅嗰啲地方，都好似其他部門咁，照做翻恆常嘅樹木風險評估同埋一啲嘅風險緩減嘅措施，我估咁樣先至有機會可以避免到呢啲嘅問題咯。 嗯。嗱，即係頭先聽歐永森先生咧，即係中華樹藝嘅工會嘅會長講，就將即係香港嘅專家嘅人手嘅供應其實係不缺乏嘅，係嘛？咁即係話，如果頭先好似你咁講，係要做比較大規模嘅一啲勘察巡查咧，咁我諗政府真係要開，一係就開好多政府嘅位啦，或者真係要請好多即係出邊嘅承辦商走去做呢樣嘢。咁其實呢一個都係你覺得係有需要咁樣做嘅，亦都係可以做到，因為都人手不缺嘅，係嘛？ 冇錯啊，其實近呢幾年咧，即係第一就係樹木嘅管理工作就系统化咗啦，即係真係譬如发展局下面都有啲嘅註冊机制，咁真係将嗰个即係樹木管理風險嘅人員啦，譬如佢都係要達到一啲幾嚴謹嘅水平，佢先至可以做嗰個工作。但係近呢幾年，因為課程啊各樣嘢多咗好多，亦都大家睇到嗰個行業其實有前景嘅，所以確實係人手咧，而係有質素嘅人手咧，係開始慢慢提升嘅。個問題其實就係、是，其實更加亦都要配合，就係既然如果有好嘅人員係多咗嘅，更加係要擴大去做好更加多嘅樹木工作，而唔係維持而家嗰個即係工作 好被動嗰種 嚇。係啦，其實係可以做得更加好，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例子。 好 ，OK， 好，唔該曬長春社總監蘇國賢，多謝你啊， 唔該曬。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 又到蕭叔叔講英國文學嘅時間啦。今次我哋介紹嘅詩人叫做 Lord Byron， 中文譯名做拜倫。今日咧，佢呢句説話咧就係來自一首詩，就叫做 Don Juan， 一首講故事嘅好長嘅一首詩。呢句说话咧就系讲文字嘅威力，听住咯。A small drop of ink falling like dew upon a thought produces that which makes thousands, perhaps millions, think。好似望落去微不足道嘅一点墨水，好似一粒露水咁滴落去呢个思绪度。OK， upon a thought produces。That which makes thousands, perhaps millions, think 能够制造出一啲能够令千千万万个人去谂嘢、去思想嘅一啲东西。咁啊，一句好似意思上好简单嘅句子，但系咧听落去咧系令到一啲写作嘅人咧比较振奋嘅一句说话。听一次。A small drop of ink falling like dew upon a thought produces that which makes thousands, perhaps millions, think. 好靓嘅一个句子。好，我哋下一集咧就去到讲最后一集嘅 Lord Byron 嘅诗句。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就係大埔致命嘅林樹意外啊！咁呢個時間咧，我哋電話旁邊咧請嚟一位立法會議員啦，佢係環境事務委員會委員盧偉國啊。盧偉國你好， 係盧偉國喺度，兩位主持人好， 你好盧偉國。 嗱，早前你喺立法會咧都係跟進過有關於樹木管理嘅問題啦。咁你點樣去理解今次大埔呢單嘅致命林樹意外啊？ 嗱，因為頭先咧就呢個大埔呢事件咧，就其實就即係幾位朋友都有講啦。咁我其實今次咧就都想特別提咧比較闊啲嘅一個問題，因為我喺星期三咧，其實喺立法會咧有個書面質詢嘅，就係關於加強樹木管理。咁因為咧，即係最近嘅呢一單意外就即係喺村裏邊可以咁講。咁但係之前有意外咧，就喺馬路喺行人路發生嘅。咁其實嗰啲咧就真係都令人慨嘆，嗰、那個即係涉及一個相當嚴重嘅公共安全嘅問題。咁所以今次我問咧，我就問喂，過往咧特別最近呢三年為例啦，究竟對於咧呢啲係位處高人流同埋車流地點嘅樹木咧，究竟咧係當局咧有冇進行巡查？咁同埋咧巡查嗰個結果係點樣？嗱咁好，佢有列表又成啊，不過好簡單講講個結果就係、是。過往三個年度咧，平均咧係巡查次數每年有40,000+次嘅。咁而揾到有問題嘅樹木係幾多咧？平均咧係20,000棵。咁而喂呢有問題嘅點樣處理咧？咁有啲可能有一啲措施可以緩解個風險啦，但有啲咧就要移除。咁啊移除比例咧大致上啊係1/3㗎。咁所以從呢啲數字咧，第一咁啊已睇到當局都唔係話冇巡查，咁但係咧。嗰、那個結果睇到咧，其實嗰個風險真係相當高嘅。咁因為先前啦，即係有一單意外就跌落嚟就揼到個校巴啦，好在校巴就冇小朋友喺度，係啦。咁另外有私家車又即係無妄之災。咁所以咧，即、就、係、是、我就覺得咧係喺究竟喺呢啲高人流、高車流嘅地段。行人路咧，其實馬路都窄嘅。譬如上次嗰單意外都唔係一個通渠大道，喺呢啲即係咁樣嘅地方咧，係咪即係適宜咧種一啲個樹冠又大，咁佢個樹根生長咧，其實需要多啲地方嘅，佢又唔夠地方生長。咁所以咧，就除咗你話就咁巡查咧，其實即係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其實係應該咧要就呢啲即係所謂係城市綠化嘅一啲政策上嘅問題。具體技術上的問題，在路邊咧適唔適宜種呢啲樹的問題，你真係做一個全面的檢討咯。 係嗱，你都即係點出了很多不同的問題啦。咁你覺得整個即係政府的樹木管理或者風險管理的制度啊，本身一個樹木辦又有很多即係政府部門各自去即係去負責佢自己的範疇咁樣。呢個咁樣嘅制度，你覺得係唔係一個理想嘅制度咧？因為你覺得整個制度係咪真係需要去全盤去再 做一次？我覺得而家咧就真係政出多門。因為咧而家就呢個樹木嘅管理啦。是以啲樹木喺邊啲地點啊，邊啲地段啊，譬如話喺郊外嘅地方，同埋馬路咧，就有唔同嘅部門去管理啊，咁樣。咁雖然咧有一個樹木辦，即係叫做即係睇個整體嗰個政策，但係我覺得部門之間嘅統籌咧，係都係唔係做得咁好嘅。同埋而家最重要咧，就係我頭先想即係舉一啲例子咧，指出咧，其實係涉及到一個重大政策嘅問題咧，係政府咧就不能迴避。即係要正面去回應嘅，咁但係呢一方面咧，係都相信有轉機嘅，因為今次咧，發展局咧喺回答我呢個書面質詢嘅時間咧，佢就話今年九月咧就係成立咗一個咧係由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就主持嘅專責小組，咁咧就係檢視而家嘅相關嘅樹木管理嘅即係指引，咁啊同埋咧樹木管理方面嘅技術啊等等，同埋好重要一樣咧。佢正正咧係話咧，係考慮現有道路旁咧相對大型樹木咧，係咪配合現時環境同埋要檢討個處理嘅方向？ 嗱頭先我哋都訪問咗， 頭先我提過咧，就話嗰啲咁大嘅樹冠嘅，佢其實咧有需要個樹根生長地方要大，但係喺馬路邊，其實你可以想象咧，根本就好局限佢個樹根生長。喺咁嘅情況之下，係咪適宜係種呢類樹，甚至乎根本係咪適宜種樹咧？我希望今次咧檢討咧有一個真係實質啲、貼地啲， 嘅結果出嚟咯。 係嗱，就住大埔嗰個冧樹事件咧，我哋頭先訪問咗蘇國賢啦，咁佢就講到話，即係其實咧而家地政總署主要都係透過投訴先至揾承辦商去到視察啦，咁但係咧其實而家好多譬如今次出意外嘅村啊或者啲路旁咧，咁都係可以有一個主動巡查嘅一個建議可行性嘅。你又覺得其實係咪應該要檢視一下，即係而家嗰個巡查嘅安排，唔好淨係人流高、人流車流高嘅地點啦，都揾曬所有可以巡查嘅地點，都一並去到主動巡查，你覺得點呢？ 我相信咧，呢度即係頭先呢幾位朋友都提到話，喺喂政府係咪可以巡查多啲咩問題？但係咧，我又覺得客觀上睇啦，如果你涉及到咧，甚至無論去到郊外地方啊、啲鄉村啊咁樣咧，其實嗰、那個即係教育都好重要，即係要教育大家咧係對於啲樹木咧係點樣睇，同埋咧係點樣察覺佢哋有問題。咁然後當然啦，個行動要迅速啦。咁但係咧，你可以想象啦。如果涉及到去到鄉村啊等等咧，你又唔可能成日都派人入去村裏邊咧做棵樹睇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呢個都涉及到一個公眾教育嘅問題啦。 Okay. 大家夾做好佢咯。 好，唔該曬盧偉國，多謝你啊，盧偉國就係立法會議員嚟噶。咁我哋時間咧都聽一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合石慢线咧有宗交通意外啊，龙尾而家过咗吐露港公路，近住梅树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见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咧就见到龙盘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啦，咁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咁就排到富豪东方。 邪恶股份编号8039，之后系满地科技股份。五大跌幅股份：电信首科、越达国际、帝王实业控股、广泰国际控股同埋未来世界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48.59，瑞士法郎1，加元1.366，人民币7.299，英镑对美元1.155，欧元对美元0.994，澳元对美元0.6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港金报15,340元，比上日收市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639.02美元，港汇指数107.1，升0.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坏车啦。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康乐园有坏车阻路，龙尾系去到吐露港公路近半春园。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彩虹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入口嘅车龙啦排到落去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系接近兆辉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反方向啊，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嗰段车多繁忙噶，龙尾都系接近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接近的街。新界方面， 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车多缓慢，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多车的龙尾是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就去到龙日村，反方向屯门公路出九龙近富泰村仍然多车，龙尾去到蓝地石矿场。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粉岭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好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要知识， 市况要剖析， 请嚟股汇专家集思广益。 全球金融市场最多钱流入就货币市场基金，因为货币基金差不多等同于银行存款，好少的机会咧负增长嘅。 睇翻而家香港 MPF 对能够保本冇乜蚀就系咩 ？Money Market Fund 同埋保本基金。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半至十一点，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 投资新世代》。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短池游泳世界杯多伦多站女子100米自由泳决赛，港队女飞鱼何思培状态大勇，再添一金。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与 CEO 对话2022， 今集嘅嘉宾系 日达集团首席执行官唐成。 即系好多人会问我哋公司究竟可持续发展使咗几多钱？我调翻转会讲咧，可持续发展帮我哋带嚟咗啲乜嘢嘅好处？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陈志辉、张碧然。 星期日下昼两点到四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喺同日下昼五点到六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来到傍晚的6:41了，咁啊睇睇出面嘅天气啦，咁啊继续有三号强风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嘅，大家留意住天气嘅状况啦。继续有咧陆宇光同埋杨立门喺自由风节目呢度。呢一次咧，想同大家讲下咧，关于喺南韩首尔发生嘅人踩人嘅事件啦。咁啊，刚刚过去嘅星期六晚啦，咁就喺南韩首尔嘅梨泰院一带咧，咁就有大批嘅人士咧，就去到出席一啲嘅万圣节派对啦。但系咧，就结果酿成咗人踩人嘅惨剧。咁到而家个数字咧，最少已经造成咗系154人死亡，亦都有133人受伤。死亡嘅人士之中咧，亦都有最少26名咧系外籍人士嚟嘅，杨立门。 系啊。这个真是一个乐极生悲的悲剧啦，很可惜啊，很多死者都是年轻人，令我们十分之惋惜的，可能即是新一代的南韩的人呢就没了我们香港即是那个兰桂坊的集体回忆，可以这么说，即是那次即是1993年那次兰桂坊那次的事故呢，真是令到我们有一个很深刻的教训的，记忆犹新的，可以这么说。 等吓。咁之后咧，其实政府都做咗好多好多措施咧，系去即系去管制人流啦，同埋亦都做咗好多好多。公众教育嘅功夫嘅，即系久不久都成日见到过时过节，即系多人流嘅时间咧，就政府就会出一啲即系嘅 API 啦，就劝喻啲市民咧就即系唔好聚集啊，或者人多嘅地方或者少去啲啊咁样。咁因此香港人即系嗰个即系集体意识里边，即系对呢譬如人流呢个控制啊，或者系唔好去一啲太逼嘅地方嘅一个意识就比较强啲嘅吓。咁就今次似乎就南韓呢方面咧，就即係好唔好彩啦，即係有個咁樣嘅情況嚇。咁即係都係一個一個深刻嘅教訓嚟。咁我哋希望都即係佢哋係可以喺呢件事上面即係得到教訓咧，就即係以後嗰個管制嗰個方面咧，就即係要做得比較嚴謹啲啦嚇。咁亦都可能因為即係疫情又即係啱啱舒緩咗，咁就又有一個節日啦嚇。咁咧就即係可能南韓方面都唔想話管制得太過嚴格啦。咁因此就可能真係間接造成咗呢一次嘅悲劇嘅嚇。 嗱，今次喺南韓咧，咁佢哋好多人走到去梨泰院嗰度咧，去到慶祝萬聖節啦。咁其實梨泰院咧都係當地咧係有好多嘅一啲酒吧啊、食肆啊林立嘅啲地方啦。咁而出事嘅一段路咧，就係一條好窄嘅斜巷嚟嘅。咁呢條斜巷咧就係全長大概係45米啦，闊度咧就大概係有啲唔同嘅講法啦。咁有啲嘅講法咧最係講緊3米零，直頭有 我咁啊仲窄係啦，桂芳 3米零4米咁樣嘅一個闊度嘅啫。咁其實咧側邊咧係一邊咧就係酒店嘅外牆嚟嘅，另一邊咧係一啲嘅酒吧嚟嘅。而現場咧都有啲人咧擺攤檔啊，去做一啲嘅譬如係為啲群眾化妝啊嘅一啲攤檔。咁其實一個好窄嘅一個環境啦嚇。斜斜地嘅一個斜巷啦，4米乘45米，咁其實一行咧，可能係講緊即係5至6名嘅成年人啦，咁但係咧就係講緊係有數以萬計嘅人士，咁喺星期六晚咧就喺呢段嘅路段嗰度聚集啦，咁啊有啲人咧就係跌親啦嚇，咁於是咧就造成咗人搭人啦，咁有啲嘅報道就話咧，其實嗰個人搭人嘅情況咧係講緊5至6層人咁多啊，咁結果咧就當然有唔少人咧就係、是。被擠壓住啦，導致窒息致死啦。咁之後咧，亦都係救援人員咧都比較難咧，去到進入嗰個現場去到救人啦。咁亦都有唔少嘅現場嘅人士啦，咁都係幫手咧去做一啲嘅心肺復甦啦，係心外壓啦。咁但係咧。就釀成咧，即係始終都係釀成咗咧，就超過150人嘅死亡。咁剛才阿楊立門都提到咧，香港都曾經發生過蘭桂坊嘅人踩人嘅慘劇啦。咁嗰時係1993年啦，咁嗰時咧就釀成咗21人死、63人傷。咁當時嘅港督彭定康咧，亦都係下令咗去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啦。咁就由大法官包志金咧去到專責嗰個調查。咁都做咗好多嘅建議㗎。咁譬如話咧，係要任何最近要咧，都系避免任何嘅时地人群嘅密度过大吓，即系希望可以尽量避免有咁挤迫嘅人群嘅密度出现，以至咧有一人跌倒咧，就足以系导致人群嘅堆叠啦。亦都建议警方咧喺大节日嘅嚟临之前咧，就要采取合理嘅步骤，去到预测啲人群咧可以聚集嘅地方啊、时间啊，并且咧话要采用一个单向嘅行走。同埋特別嘅交通安排，事前咧都話要宣傳咧，同埋提出安全指示。咁所以咧，今次咧喺南韓呢個嘅慘劇發生咗之後咧，香港嘅警方咧都係都係做出咗一啲嘅人流管制嘅一啲特別嘅安排啦嚇。咁啊，見到尋日咧有中區警區助理指揮官周泳儀咧都講到話，過去嗰幾日咧其實已經喺德記立街啦、威靈頓街啦、史丹利街啦、皇后大道中啦。實施封路同埋交通管制措施啊，咁就亦都係騰出一啲空間咧，俾市民去排隊啦。亦都有地方咧係一啲嘅緊急通道嚟嘅咁。咁我哋都就住呢件事咧，就向警方。 方查询啦。今日吓，我哋节目都向佢查询啦。咁都同样地咧，都讲到话咧，喺德记立街同埋咧兰桂坊一带咧，警方会进行一个单向嘅人流管制，喺有需要嘅时候咧，就指示人群离开，防止咧因为太多人聚集咧而产生危险。 系啊，嗱，呢一个行动咧，我其实自己就亲身目睹嘅，因为咁啱咧，寻晚咧我就喺德记粒街嗰度食晚饭，即系德记粒街上楼上，即系有一间餐厅，我喺嗰度食完饭之后咧就落嚟啦吓，咁咧大概系九点钟八点几九点钟到啦吓，咁咧就已经好似头先陆宇光讲啦，就警方已经实行咗呢个单线嘅即系人流嘅控制啦，嘅单方向嘅吓，咁即系话我唔能够咧系 翻转头啦， 系啦，唔能够翻转头嘅，即系我唔能够上翻去兰桂坊嗰度啦，咁我走咧我一定要去下边啦，咁但系去到中环即系北打街嗰度咧，即系我想过马路咧都唔系即刻过到嘅，就要一路兜兜到去雪厂街咧，跟住由即系以前旧嗰、那个即系去到汇丰银行嗰度咧，先至可以咧系去过马路就去搭地铁吓或者其他嘅交通工具吓，咁咧当时就已经有都几多警方嘅人员咧在场喺度维持秩序噶啦，咁啊拉晒线啦，因为你要维持一条喺咁繁忙嘅地区一个单线嘅流量嘅安排咧，就都需要好多即系警力嘅即系在场去负责维持嘅吓，咁咧就因此就所有嘅公共交通或者系汽车都不能夠即係進入即係德記粒街啊，即係嗰幾條街嘅啦嚇，咁因此咧就已經見到好多人咧就一路咁行上去即係蘭桂坊咯嚇，咁嗰時都唔係好晏，都係九點鐘到啊嚇，咁其實已經差唔多企到落去。即係黃鶴大道中嗰度噶啦，差唔多嚇。咁所以咧就都好熱鬧嘅，其實個情況嚇。咁但係咧就聽講就話唔係即係咁多遊客啦。咁所以咧就比起以往，因為我好少去蘭桂坊嘅，咁我都唔知道以往係有幾逼人嚇。咁琴日就都唔少人嘅，我覺得嗰個情況都嚇。但係個秩序係好嘅，係正常嘅嚇。 咁暫時而家香港嘅情況都好難同即係剛剛過去嘅週末南韓首爾去到相比啦嚇，因為始終香港咧就嗰、那個嘅仍然係有一個入境嘅0+3嘅安排啊 嚇， 以至到酒吧都仲有一個營業時間嘅限制啊，咁亦都咧係有警方咧做一個人流嘅管制啦，而亦都係即係譬如好多嘅記者都係呢兩日啦去到訪問係一啲去到蘭桂坊嘅市民咧，都對於其實蘭桂坊嗰個嘅記憶咧，係有一個好深刻嘅印象，有啲警惕咧係俾自己嘅，咁所以咧就可能嗰個情況咧就有啲唔同啦，咁但係咧就始終咧大家都關注住咧，即係呢啲人流嘅控制咧係點樣做法嚇，能唔能夠讓到我哋香港市民咧安心咧 嚇？ 嗱，不如我哋都呼籲下各位聽眾啦，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18723111，大家點樣睇今次南韓首爾嘅慘劇咧？大家又覺得啊，即係香港，即係譬如頭先都講啦，蘭桂坊嘅事件對於你嚟講有啲咩嘅回憶咧？又或者大家對於近年嘅一啲香港嘅人流管制措施有啲咩睇法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呢、這個時間楊立門啊，我哋有位同事咧何立賢，就正正就喺蘭桂坊嘅現場咯，請佢出嚟同我哋傾下先。何立賢你好， 你好啊，何立賢。 Hello 陆月光 ，Hello 杨立门，你好。 请你讲下你而家嘅位置个环境系如何？ 我而家咧企咗喺兰桂坊嘅地带嗰度，其实就喺德记粒街嘅嗰个斜路上边咧间餐厅嘅门口。咁我到咗大概大半个钟头到啦，咁见到其实人流咧明显比我啱啱到五点零钟嘅时候已经多咗好多噶啦。咁佢哋都系唔少都系有悉心打扮到啦，亦都有更多嘅其实系。一啲着住恤衫啊、西褲啊，啲上班族係收咗工落嚟係蘭桂坊感受一下氣氛啊，或者係飲翻兩杯消遣，感受一下氣氛嘅咁嘅狀態咯。 嗯， 咁啊，頭先都講到話警方咧係有做一個人潮嘅管制啊，嗰、那個管制係點樣樣㗎？ 係冇錯啊。其實喺德記粒街，我而家企緊呢個位置咧，已經見到係有唔少嘅警務人員喺度，有喺度巡邏啦，亦都有部分嘅。警員係企咗喺路邊嗰度，咁佢哋咧就會即係適時 就去叫人群前進，因為在而家萬聖節期間咧，就都幾多人係即係悉心打扮嚟到蘭桂坊呢度慶祝嘅。咁當見到有啲即係打扮得比較係突出嘅人嘅時候咧，都有市民咧就圍上去影相啊等等咁樣。咁就見到即係當有市民圍埋去嘅時候，咁啲警務人員都會係行埋去就提醒啊，影完相就好快啲向前行啦，就唔好塞住條道路啦咁。咁見到嗰、那個情況，其實秩序都係大致良好。同埋咧，值得講嘅就係咧，喺德記粒街啦，同埋蘭桂坊呢兩條街咧，其實喺路邊咧都係設咗一個叫警察通道咁樣嘅。咁啊用鐵馬係搭住咗啦。咁嗰條通道個闊度咧，大概可以俾兩個人平排咁樣行過。相信呢條通道咧就係流離係為咗之後可能有啲突發情況啊，攞嚟應急之用。 这个警察通道是一路由哪里伸延到哪里的？ 其实由过即是在这个黄大中上来之后过了威灵顿街之后呢、即是入了这个叫做兰桂坊的范围里面即是德记粒街啦，跟着转弯去到兰桂坊，这两条路呢都是有这个警察通道。而见到呢现在我望到下去那个威灵顿街呢，其实都是有几架的警车都在这里是在現場那裡待命啦，咁亦都有唔少嘅警員係喺威靈頓街嗰度都係準備，不過佢哋就冇特別上嚟得幾粒街呢邊嘅。 其實那個警察通道咧，有冇警員駐守嘅，還是可能係真係留空去做一啲嘅緊急用途咧？ 暫時係留空咗嘅，即係冇警員係特別行咗入去警察通道入邊啦，或者喺個警察通道入面即係企喺度啊，指示大家咁樣。不過就留咗一條嘅通道喺度，但係現場見到嗰個人流又未算真係好多，所以又唔會話太過擠迫啊，要喺度逼咁樣咯。 哦，咁其實而家呢個鐘數都係中環平時放工嘅時候啦，嚇。咁嗰啲喺下面即係黃鶴大道中啦，就有地鐵站出口又成。咁其實嗰啲人係即係又唔可以入去即係德記粒街啦嚇，亦都威靈頓街亦都封咗啦嚇。咁其實中環嗰邊係咪都好逼咧？其實而家 哦，其實係嘅，因為譬如頭先我上嚟嘅時候係未夠六點鐘啦，但係出咗地鐵站上諗住係過馬路上嚟蘭桂坊呢一個範圍嘅時候咧，其實喺嗰盞黃大道中嘅嗰盞紅綠燈都等咗兩次，我先係過到，即係嗰、那個嗰度嘅人係比較多啦，聚集得比較多，而嗰度其實亦都係有警員喺度係做一啲嘅指示啊咁樣嘅，咁即係譬如嗰啲警員係有一條嘅膠帶啦，咁就係、是當未過得嘅時候，我哋直情就拉起咗膠帶係。防止有人行得太出啊，咁样去保障翻市民嘅安全。 嗱、有冇同一啲嘅酒吧负责人倾过？咁佢哋点样睇？即系韩国呢件事件咧，又点样睇？而家即系香港嗰个人流管制措施，佢哋系咪放心咧？ 系，亦都有同一啲酒吧倾过嘅。咁样佢哋就会觉得，韩国事件系非常之不幸啦。但系咧，佢觉得就个。個地形啊，或者個環境啊，都唔能夠即係同韓國相提並論嘅將蘭桂坊，因為始終佢哋覺得蘭桂坊嗰、那個道路係闊過韓國啦，同埋就係、是警方已經都好多年係喺呢度有實施一個人流嘅管制措施，所以佢哋又唔係話特別擔心會發生嗰個事件，但佢哋其實都亦都有講到係會擔心影響到即係市民出嚟消費啊，出嚟消遣嘅一個慾望咁樣嘅，因為佢話始終一嚟發生咗呢件嘅慘劇啦，二嚟就係今日始終都係星期一，聽日都仲要翻工啊，所以就都可能嗰、那個生意額咧都未必可能有上年或者係之前疫情。未有疫情之前係咁多咯，佢哋都講話今年其實嗰、那個訂座率係都係滿意嘅，亦都係譬如禮拜六同埋禮拜日嗰個嘅人流亦都係多，但係佢哋對於今日啊會唔會真係都仲係好多人嚟到消費啊消遣咧，佢哋就即係有啲保留啦。 其實而家仲有酒吧嘅營業時間嘅限制啊，其實佢哋有冇都關注呢方面？即可能都因為有營業限制啦，咁變咗咧，可能市民都未必話會好，即係好多人流咧，就喺蘭桂坊出現去消費啦，咁樣咧。 哦，呢方面咧，佢哋反而就話，即係相信市民都係習慣咗啦，而佢哋 餐廳酒吧咧，其實都已經習慣咗係有呢個嘅營業限制啦，會係有一個關門嘅時間，所以佢哋反而覺得嗰個影響就唔係真係好大。佢哋都有講啦，其實星期六日，特別係星期六咧，其實係人係非常之多啦，亦都係大家都係玩得好盡興，亦都即係冇話到真係到咗接近凌晨兩點要閂門嘅時候去。叫啲客人去要離開嘅時候，佢哋亦都冇遇到啲咩特別大嘅困難，因為始終啲市民亦都已經習慣咗呢一個模式，知道嗰個時間係應該要離開啦。 有冇同一啲喺蘭桂坊嘅市民傾過啊？佢哋點睇呢件事件啊？ 佢哋都係會覺得今次呢個事件係慘劇啦，不過就都唔係話太過擔心，因為都係好似酒吧個講法咁，始終路係比較闊啦，同埋就係、是。人流嘅管制咧，系都系做得比较多啊！喺香港呢一方面，有啲同嗰啲市民倾啦，佢哋系其实每一年都有嚟消遣啦。佢话咧，其实到咗比较晏嘅时候咧，真系蘭桂坊聚集得比较多人咧。警方其实喺呢个黃大道中已经开始会实施封路，就即系防止太多嘅人系逼上去蘭桂坊。所以佢哋之前嘅经验，其实都觉得。即使是在一些非常之繁忙的时段，譬如夜晚十点、十一点这些的时段，都个蘭桂坊入面都不会说真的逼到很水泄不通，行都行不到这样，他们就没有遇到这个情况。 因为更多人已经被警察截了，是不是？即是他根本都入不到蘭桂坊的区了，已经是不是？ 没错， 即是慢一点的时候。 是的，因为警方也都会即分阶段实施一些人流管制，当真的蘭桂坊这个地帶太多人的時候，咁就可能喺黃大道中嗰邊已經會有啲人潮管制措施啦。咁市民都覺得啊，喺嗰個位置做人潮管制都係可取嘅，因為始終嗰個位又係平路啦，亦都係相比起蘭桂坊係闊落少少啦。咁樣就嗰、那個安全性應該就會比放好多人上蘭桂坊係即係嚟得安全。 好，好啊，唔該曬何立賢，多謝 你 啊。是我哋同事何立燕咧，刚才就喺蘭桂坊为我哋现场报道啊。杨立门啊，应该点样做呢个一啲人流嘅管理咧？咁头先何立燕都引述咗一啲嘅酒吧负责人讲咧，即系当然啦，即系咁多年嘅经验吓，人流管理单向行走，咁啊当然会安全啲啦。咁但系都可能会即系影响到啲市民呢一啲消费嘅即系兴致噶。咁呢个可能真系要攞一个平衡点。 是啊，因为刚刚又放松了一点啦，即是那个人潮，即是那个社交距离那个限制，还有即是酒吧业也都即是开始有个喘息的机会啦。那呢就我觉得今次来讲呢都是好的，又即是要因为礼拜四先开始放松啦。那呢就所以今晚呢应该那个都可以控制的，即是那个场面。如果你说即是去到放松到凌晨五点那只呢，就可能会真的太多人啦。咁所以咧就逐步咁样放松，我觉得系有序咁样去维持住咯。吓， 各位听众对于事件有咩睇法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 17.5度，东经116.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南海北部。受尼格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预料本港今晚和明早普遍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至少维持至明日正午12点。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进行户外工作或活动的市民亦请留意天气变化。按照现时预测，尼格会在星期三稍后至星期四初时相当接近珠江口一带，并它的强度会逐渐减弱，但同珠江口的距离及减弱速度仍然存在相当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它的动向和发展，评估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市民应该保持警觉，留意最新风暴消息。在过去一个钟头，大老山、华南岛和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1、55和5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92、62和75公里。

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南韓首爾咧發生咗人踩人意外啦，咁大家都關注咧香港呢邊咧又點樣去到做人潮嘅管制咧？咁尤其是蘭桂坊呢啲即係都比較多係人士會去到出席一啲萬聖節活動嘅地方啦。咁個人潮管制又係如何咧？咁呢個時間咧，我哋都呼籲各位聽眾啦，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亦都咧電話旁邊請嚟蘭桂坊協會嘅總監。张素薇同你倾啦，张素薇你好， 你好， 你好， 系咁想请问一下，即系头先我哋都讲咗一啲嘅都有同事啦喺现场做一啲嘅报道啦，你自己又认为今晚嘅兰桂坊嘅状况系点啊？ 嗱，依家咧我都身处兰桂坊啊，咁咧就同大家直击报道，咁咧就喺即系入夜啦，咁相信好多即系朋友都陆陆续续放咗工啦，咁我就觉得个气氛咧越嚟越浓烈啊，就系、是、关于呢个万圣节，咁咧我哋都见到咧，其实喺呢个街上边咧，咁有好多即系打扮都几奇特嘅，即系都好别出心裁嘅万圣节嘅装束嘅朋友啦，咁喺街上面咧，即系都不断同其他市民一起影相啊，咁、那个气氛咧就真系好开心啊，好愉悦啦。咁同埋咧，即系我哋亦都有好多即系喜爱即系摄影嘅朋友啦，咁佢哋咧都会喺度。咁同埋咧，你会见到即系今日咧，我会觉得可能即系虽然今日系依家系挂紧三号风球啦，咁但系咧即系喺现场咧，其实个天气非常之好啊，即系我觉得系好适宜户外嘅活动咁样啦。咁亦都即係見到咧，有啲朋友咧，因為我哋現場咧，亦都係有一啲叫做即係練嗰啲化妝啦。咁大家咧，即係只要即係你用一個簡單嘅即係萬聖節嘅裝束，咁其實嚟到咧，亦都可以即係即時咧，即係化一個好快嘅萬聖節裝，咁然後跟住。即系投入翻今次嘅萬聖節嘅即系呢個節慶啊咁樣 咯。係啦，頭先我哋聽我哋港台嘅同事講咧，話就現場都警方都嚴陣以待啦，因為又發生咗即係南韓嗰個人踩人嘅事件啦，同埋今晚就真係萬聖節正日啦咁樣。咁佢哋都係比較即係多人喺度維持秩序嘅。咁如果有人聚集，譬如影相啊咁樣，即係都會有警察去勸喻啊、哎，你唔好聚集啦咁樣。咁你個人嘅感覺即係警方今晚嘅行動有冇即係影響到即係啲市民去佢個即係去一去係去度過呢個佳節咧？ 嗱，咁即係首先啦，即係任何嘅公眾活動啦，咁安全咧至上，咁亦都即係喺安全嘅前提之下，咁大家先可以玩得安心又放心啦。咁其實咧，即係我哋即係都都好贊同咧，即係例如話有喺即係警方咧喺維持呢個人潮管制嘅措施之下啦，咁其實即係大家市民亦都即係係例如話遵守翻即係警方嘅指示啊，然之後咧，例如包括例如好似我哋依家因為都係防疫期間啦，咁做好個人嘅衞生嘅措施啦，例如戴好口罩啊，咁然之後咧，例如話我哋都有一個唔同階段嘅即係按現場人潮嘅情況啦，咁其實警方咧亦都會確保翻咧，例如話喺現場啦，蘭桂坊現場咧唔會話即係有一啲即係超出人數嘅情況出現啊，咁啊確保咧即係各大嘅市民嚟到。蘭桂坊嘅時候咧，即係都可以即係盡情咁樣喺度即係享受呢個萬聖節㗎。 頭先都講咧，即係警方嘅人潮管制咧，包括即係要單向行走啦嚇。咁即係話，即係如果市民可能係行過咗你間酒吧嘅。咁可能佢就唔再返嚟喎，即係可能睇下之後有冇顧客會入嚟咁解喇喎。同埋頭先都講啦，即係如果聚集影相嘅話呢，咁可能警方都會勸喻一下啊，影完相好快啲繼續行啦。咁有啲擔心，即係有啲商户啦係有擔心，即係會影響到即係市民嗰個嘅消費意欲㗎喎。你點睇呀？ 这个就是正正咧，我哋兰桂坊协会咧，即系佢喺度做嘅角色啦。咁其实一个桥梁嘅角色啦，就系就系喺我哋嘅商户啦，我哋嘅顾客啦，咁同埋咧，即系我哋即系警方佢又要即系维持秩序啊。咁因为咧喺呢一个活动嘅筹办期间，其实我哋都系一个长时间啦。咁其实我哋咧即系知道有呢个活动，咁我哋亦都即系好早较早前啦。咁其实咧亦都同即系警方同埋各大嘅政府相关机构啦，其实都会有紧密嘅联系啦。咁一齐咧就研究即系今次你话人权管制嘅措施点样啊？我哋喺筹办嘅各方面嘅安排又点样啊？咁因为咧我呢边就系代表即系喺度嘅商户啦。咁我亦都咧即系都会向翻即系政府当局咧，其实就反映翻，例如话点样先可以即系等我哋市民更加便利咁去例如话入到去所预订嘅餐馆啊或者酒吧啊嗰度咧，即系去消费啊咁样啦。咁所以咧，我哋喺呢度嘅安排咧，例如话点样有指定嘅一个出口啊或者入口啊，咁我哋都系经过互相磋商咧，系大家尊重对方。咁所以我觉得都可以取得呢个平衡啦。例如话喺安全嘅前提之下。同埋咧就係平衡我哋即係喺蘭桂坊呢個商户佢可以做到生意，咁所以我都希望咧即係各大市民啦，咁亦都可以即係今日食完飯，咁然後跟住即係過嚟同朋友一齊感受一下萬聖節嘅氣氛啦，因為一年一度嘛。 嗯嗯，但係其實如果晚夜啲到現場嘅市民，恐怕未必真係可以入到嚟喎，係咪？因為即係下邊嗰度已經塞死曬，咁就即係警方可能就攔住啲人潮噶咯，會唔會有啲咁嘅情況呢？ 但呢個咧就正正咧，我哋係一個即係警方咧，佢嗰邊咧其實都係有一個同我哋合作無間啦。咁其實都隔咗好多年，因為過去二十幾年我哋大大小小其實好多個唔同嘅即係一個公眾活動啦。咁我哋都舉行過。咁例如話，如果我哋即係見到人潮多，咁其實警察咧就會見到，其實可能有啲即係好似我頭先剛才都講過啦，佢只係嚟要拍攝嘅啫。咁可能咧，我哋就會呼，即係警方就會呼籲話。可能你影完相就即系离开啦，即系用即系单向嘅出口就离开啦。咁然后咧就俾下一批咧，其实喺后边轮紧队嘅朋友，咁咧就尽快入场咁样啦。 系， 咁所以其实都系即系我会觉得咧，即系几有秩序嘅，即系同埋都安排咧，亦都OK 嘅系。 系 嗱，其实南韩首尔发生咗呢个惨剧之后咧，你觉得对于即系兰桂坊，即系好多人都立即联想起兰桂坊啦，就喺1993年发生过类似嘅事故啦。会唔会都影响到少少兰桂坊嘅气氛咧？无论系商户啊，或者嚟嘅市民啦、啊，或者大家有冇都系商户之间有啲咩嘅讨论啊？ 其实即系当然我哋都觉得南韩即系又發生呢、這、一個事件係非常之不幸啦，咁我哋都喺度即係都祝願翻嚟話受影響嘅即係佢哋嘅家庭啊，咁即係致最深切嘅慰問啦，咁同埋如果佢哋真係受傷嘅，亦都係即係早日康復咁樣啦。咁我自己其實即係過往咧由星期五開始啦，咁亦都即係一直喺蘭桂坊啊同大家即係共度嚟話預祝萬聖節，同埋今日咧係正式。即係迎接萬聖節咁樣嘅，咁我都覺得咧嚟嘅即係市民啦，其實佢哋都好開心啦，咁同埋即係都好遵守即係各項，例如話防疫啊，同埋安全嘅措施咁樣咯，咁都即係好好啊，即係大家咧即係都好守秩序啊，咁咧都係開心咯，整個氣氛係啦。 咁酒吧嗰個營業時間就未曾放寬曬啦，咁但係就要今個禮拜四先至放寬到凌晨五點鐘啦，係嘛？咁你哋會唔會覺得有少少失望咧？即係今個萬聖節都唔能夠即係繼續即係營業到即係五點鐘咁樣？你哋有冇咩部署啊？ 咁其實我哋個心情咧，其實你都知道，即係過往其實我哋等咗即係接近三年啦。咁即係終於其實都政府我哋都即係歡迎政府呢一個宣布，即係解除翻即係喺營業時間上面嘅限制。咁當然啦，即係錯過咗我哋即係咁大嘅節慶活動啦。咁但係即係始終都望到，同埋真係有一個落實咯。咁係啊，即係都有失望嘅，但係即係始終今個禮拜四啦，我哋就可以即係復常翻啦，喺營業 時間方面，咁我哋都希望咧，即係政府咧可以即係進一步即係因應翻香港嘅疫情啦。咁然之後咧就進一步即係等到我哋業界啊，其實可以盡快復常咯。 係，咁嗰個人數限制就似乎都仲要維持喺75%係嘛？咁你哋覺得即係咁樣會唔會影響到你哋嘅生意咧？都？ 當然有影響啦，因為除咗咧入座率75%，即係對於酒吧嚟計啦，咁仲要咧，即係我哋要有1.5米台與台之間距離咯，咁同埋即係你知道仲有即係對於我哋嘅業界咧，例如話好似又要入嚟嘅客户啦，就必須出示即係陰性嘅快測檢測結果啊，咁又要6人1台啊，即係好多限制嘅，咁其實我哋都會覺得。會唔會可以即係一視同仁咧，或者一啲更科學同埋即係更加可能有說服力嘅即係一啲我諗係一啲係叫做平衡啊，平衡到即係各界，即係唔好話好似厚此薄彼喎。咁點解我哋入呢啲即係表列處所，咁個限制又會咁嚴謹，咁另外嗰啲又會咁寬鬆咧？即係始終我哋同我哋自己業界嘅朋友啦，其實都有咁嘅感覺咯。咁我哋都希望，即係其實政府都好努力嘅，我哋係知道嘅。但係即係可能喺即係制定相關即係社交距離限制嘅時候咧，其實都考慮到其實依家可能第二個界別啦，就是因為呢啲太嚴謹嘅制度啦，其實佢哋可能都會即係面臨一啲結業嘅危機啊。咁我會覺得呢個係對於整個香港社會咧係非常之重要。咁希望即係政府可以嚴肅咁考慮翻，即係盡快因應翻疫情啦，即係嘅緩和咧，快啲等香港社會復常咯。 係啊，係啊。嗱，咁今晚就係即係萬聖節啦。咁你覺得即係有關即係部門喺執法方面？是不是都是很嚴謹呢？即是剛才你講的幾個的，譬如社交距離的限制啊，人數的限制啊，樣你見不見有一些執法人走來即酒吧那裡巡啊，這樣啊，你會不會即是即是沒有跟這個規定啊，這樣那些那個巡查有沒有收緊到呢？ 其實呢即是在酒吧那裡啦，咁其實警方呢即是對於這個的執法呢是很嚴謹的。是啦，是好嚴謹，佢哋成日都會上嚟巡查嘅。咁所以我哋即係好似我頭先所講啦，就係話其實我哋係一啲好守法嘅即係應該營業嘅商户啦。咁因為我哋係攞證牌嚟到營業㗎嘛。咁即係政府所制定嘅各項即係社交距離限制啊，或者去或者其他嘅要求啊，其實我哋即係都即係所有咧，其實我哋都會依循啦。咁所以反而咧，如果即係有其他嘅，咁可能有一啲係無牌嘅，例如可能係 party room， 或者有啲可能係一啲工廈上面佢又可能即係有啲酒水，咁然後跟住啲人就上去飲啦。反而我覺得咧，即係咁樣嘅情況之下咧，更加係即係有助一啲無牌嘅經營咯。 OK， 好啊，唔該曬張小姐，多謝你啊。系张素薇就系兰桂坊协会嘅总监嚟噶，咁我哋讲呢个话题嚟到呢度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倾啊。阿乐阿 达阿里快伸手臂，同行抗疫，大家好，我系 Super Moments 嘅新年，疫情肆虐，但系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就一定会打赢呢场疫战，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一个一个跟我 哒哒哒哒，香港电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以后每日每日要点。仰过由你做决定。 CIBS 打死一份工， 好闷啫。 佢哋选择失业多职做 slasher， 发展自己唔同嘅领域啦。 稳定薪金嘅一份工作，有个艰难期，心理力系好大，好辛苦。 唔系代表做完一份工就放弃另外一份工，你要两份工一齐努力做嘅。 想深入了解 Slasher 嘅斜杠人生，听 CIBS 节目《 天才与 Slasher》，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做人民警察，即时处理市民嘅情绪系好紧要噶。 你哋唔帮我解决呢件事，我哋今日就唔走，我哋今日就住喺度。 刘先生，你冷静啲。你要相信我哋， 放心啦，你哋一定要相信人民警察， 我哋会尽全力帮你解决，仲会保护你哋嘅人身安全，好唔好？ 好。 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是晚上的7:25，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我陆宇光和杨澜门在这里。这一节呢想和大家谈一下呢光污染的问题。环境及生态局呢早前在10月28号呢就宣布说会优化这个户外灯光约章，就呼吁各界呢就是响应熄了一些不必要的户外灯光。其实呢现在这个户外灯光约章呢就是签署的人士，一些的户外灯光装置的拥有人呢就承诺在预定的时间，即是说是夜晚11点或者是午夜12点去到第二朝的早上7点就熄了呢就是对户外环境有影响的装饰宣传或者是广告灯光装置啦。咁现在呢那个约章呢就经过政府的所成立的户外灯光工作小组的建议呢咁将会优化啦，咁就话会有一个更加严谨的级别呢是增设的，就俾一啲嘅参与者呢可以喺更加早嘅时间，即係话呢喺晚上嘅10点就开始熄灯，熄到第二朝嘅7点啦。咁运作方面呢咁就係亦都讲啦，参与者呢就同同现时呢就提早一小时啦，去到关掉呢啲动态嘅灯光装置，因为而家好多嗰啲灯光装置识喐啊，一啲嘅显示平板啊，咁或者係将佢转为一个静态嘅模式。咁就建议呢个优化版嘅约章呢就将会喺出年嘅1月1号咧就生效嘅。 系啊，管制光污染，我觉得都系应该做嘅一样嘢嚟嘅吓。咁而家目前嚟讲咧，就都系自愿形式去自我管制啦吓，都唔系政府去立法或者点样去强制监管嘅吓。咁但系咧就管制光污染都有佢个好处啦，一来就可以減低對附近居民的滋擾啦。咁另外因為開咁多光嘅燈咧，都需要好多電費，亦都對環保係有損害嘅嚇。咁因此咧，就好多即係社會嘅團體都好極力主催，即係呢一個嘅約章啦嚇。咁呢個約章咧，其實都係2018年開始都實行至今咧，都好似2016年開始咧，都似乎都唔錯嗰個成績都嚇。咁啊，當然有好多嘅原因啦。咁咧，似乎咧就係嗰個投訴嘅數字咧係有所下跌嘅嚇，即係近年啊，嚇即係由2018年嘅470几咧，就去到即係今年嘅1至9月咧就250几宗咁樣啦嚇。咁當然咧就其中可能都有另外一啲原因嘅，可能因為呢兩年尤其是係疫情之下咧。就好多即係鋪頭可能都想即係節省成本啊，或者好多可能都即係倒閉咗啊咁樣，咁咧就嗰個即係燈光嘅污染咧，似乎係減少咗嘅嚇。咁因此咧，就大家都要諗諗啦，即係究竟係應該點樣規管咧？係立法規管啦，又或係自愿式去規管咧？咁樣嚇，尤其是而家呢個疫情之下。大家做生意都唔係咁容易啦嚇，咁如果你為即係營商嘅人士即係加諸好多限制咧，亦都要有佢嘅考慮喺度嘅。 嗱咁講呢個嘅户外燈光約章咧，咁就並不是一個立法強制管制啦，咁就變咗係一個咧一個自愿性質嘅參與。咁其實而家呢個約章咧係有大概4800个參與者支持嘅，咁啊包括係物業管理啦、地產啦、酒店、餐飲、零售、銀行、電信、地產代理等等呢嘅機構咧，去到簽署呢個嘅户外燈光約章嘅。咁但有啲嘅團體就分析啦，咁就其實呢個嘅數字好似冇再大幅去增加咯，而且咧亦都有一部分咧係嚟自學校啊、公用事業咁。其實呢啲嘅機構咧未必好多嘅户外燈箱燈光噶，咁變咗咧其實真正去參與呢個嘅約章嘅一啲嘅商户啊、建築物咧，其實又並不是真係好多，而且咧就冇再去增加啦咁。咁而頭先投訴係減少啦，咁頭先亦都楊立門你都講咗啦，咁有啲分析都話因為疫情嘅關係啦，又或者係可能大家都覺得啊，即係投訴都未必有用啦，即係投訴咧少咗咁嘅關係，就並不是咧完全咁代表住咧嗰個光污染咧係得到解決。咁或者可能聽眾都會留意到而家好多啲一啲即係 LED 嘅顯示屏咧，播埋片添啦，亦都個光度咧係 LED 底下咧，亦都可能會更加光都唔頂。各位有冇啲留意到一啲嘅户外燈光係滋擾嘅情況咧？ 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今个财政年度头六个月财务状况，截至今年9月30日，录得2530亿港元赤字，财政储备7042亿港元。今个财政年度头六个月的整体开支4047亿港元，收入1317亿港元，并计入在政府发行的绿色债券所得200亿港元收入。政府发言人说，截至九月份的赤字主要是由于薪俸税和利得税等主要收入都大多数在财政年度的后期收取。本港經濟連續三季收縮，政府公布預先估計數字，第三季本地生產總值按年實質下跌4.5%，差過市場預期，是2020年第二季以來表現最差的季度。政府發言人解釋，主要因為外圍環境轉差，跨境陸路貨運往來持續受阻，對香港的出口造成嚴重打擊，主要央行大幅加息令金融狀況收緊，亦嚴重影響本地需求。澳門因應昨晚深夜確診的34歲女患者，因為在漁欄工作同行程較廣，同沒有戴好口罩，決定在明早7:00起一日內進行一次全民核酸檢測。如果不是重點監察人群，包括需要3日3檢和黃碼人士，今日已經做核酸檢測的人士，明日無需再做核檢。衛生局局長羅奕龍呼籲參與全民核檢的市民必須佩戴 KN95 口罩，出門前進行快速抗原測試。參與全民核檢的市民必須預約並按時到場。國家主席習近平致電盧拉，祝賀他當選巴西總統。習近平指出，中國和巴西同為發展中大國和重要新興市場國家，擁有廣泛的共同利益和責任。建交48年來，在兩國歷屆政府和社會各界共同努力下，關係取得長足發展，各領域合作成果豐碩，兩國長期友好，深化互利合作，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根本利益，有利維護地區和平和世界和平穩定，促進共同發展繁榮。習近平又說，高度重視兩國關係發展，願意和盧拉當選總統一起努力，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共同謀劃，推動兩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邁上新台階，造福兩國和兩國人民。三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預料本港平均風速每小時41至62公里。在晚上7點，強烈熱帶風暴尼格襲擊香港的東南偏南，大約590公里，即是在北緯17.5度、東經116.7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約10公里，移向南海北部。受尼格和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預料本港今晚和明早普遍吹強風，高地間中吹烈風。三號強風信號會至少維持到明日正午12點。海面有大浪和湧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進行戶外工作或者活動的市民亦請留意天氣變化。按照現時預測，地壳会在星期三稍后至星期四初时相当接近珠江口一带，它的强度会逐渐减弱，但同珠江口的距离和减弱速度仍然存在相当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尼格动向和发展，评估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市民应该保持警觉，留意最新风暴消息。在過去一個鐘頭，大老山、華南島和長洲分別錄得的最高持續風速是每小時71、55和54公里，最高陣風分別是每小時92、62和75公里。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偏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大浪同涌浪，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气温徘徊喺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天气转凉，晚上气温下降至大约19度。展望星期三，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有狂风骤雨，海有大浪同涌浪，天气较凉。星期四初时风势仍然颇大，海有涌浪，间中有雨，随后一两日雨势逐渐减弱。而家嘅气温26度，相对湿度45%。三号强风信号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提提交通情况。沙头角公路去马会路回旋处方向，近住粉岭流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一带比较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西行过海排到上桥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油站，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小榄一段咧，而家比较车多繁忙。另外，中区万圣节有封路嘅措施，直至听朝早5点，兰桂坊、荣华里、和安里、安南街部分嘅德记粒街同埋威灵顿街暂时封闭，附近一带嘅路段咧亦都会因应人群聚集情况而封闭，请大家留意现场嘅指示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喺马路上面任何时候都要专心留心，唔分心，自然就可以避免到意外嘅发生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60分钟走遍世界。 为了减少畜牧业的碳排放，新西兰政府建议2025年开始，农民要为饲养的牛、羊产生的温室气体交税。总理阿德恩说，有助开拓环境友善农业产品的商机，不过农民就担心推高粮食价格损害生计。 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陆宇光、叶雅媛、黄磊、朱玲君，10万8千里。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2023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现在用的八达通将来用不到2蚊搭车优惠的。1951年出生的香港居民，记得在11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看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政府就話會優化呢個戶外燈光約章啊，咁就提供一個更加高嚴格啲嘅級別啦嚇，俾一啲參與者咧可以喺更加早嘅時間，即係由11点提前至到夜晚嘅10点就開始咧就熄咗佢嘅戶外燈光裝置啦，亦都咧係需要咧就係熄咗佢哋嘅動態燈光裝置，或者將佢轉為靜態模式，將會喺出年嘅1月1日生效嘅。咁各位聽眾覺得呢個嘅户外灯光约章，一个自愿性质参与的一个约章，大家觉得有没有用呢？不知道大家身处的社区住的地方又有没有一些很强烈刺眼的一些灯光装置是对着你，有没有对你造成任何的滋扰呢？亦都是一个真的环保节能的问题。各位听众有意见的话可以打来18723-11跟我们谈一下。不知道如果讲起这个光污染的话，可能大家都会想起譬如是铜锣湾啊，油尖旺啊呢类地区啦，咁究竟个情况系点咧？嗱，而家电话旁边就请嚟油尖旺区议员何富荣啊，何富荣你好， 系你好，系 你好， 不如讲下你哋区内有啲边啲真系光污染嘅黑点啦。 油尖旺区内嘅光污染嘅黑点都几多，咁你睇下，旺角区啊。 尖沙咀一带啊，咁元利敦道应该都有唔少嘅光污染嘅一啲广告牌啊，大家可以睇得到嘅。同埋本人都认为呢喺油尖旺区应该都系光污染问题特别严重嘅一个区嘅，甚至系全香港18区嚟讲应该系最严重的一个区嚟嘅。因为如果系中西区或者是港島某些區可能他們比較多的寫字樓啊，或者居民未必太多的一些地區，譬如IFC 附近啊未必會太多居民會居住的。咁本身旺角區都是全香港人口密度最高的居民最密集的一個地區嘛，咁相信對居民的影響會比較大一啲嘅。 系，嗱，政府其实就从2016年开始就推出呢个嘅户外灯光约章啦，咁都有全港即系4000多个嘅机构啊、商户去到参与呢个约章啦。你认为喺油尖旺区嚟讲，嗰个成效系如何啊？ 实际成效我哋相信都有待改善啦，都未必会真系有太大嘅一个成效，因为以其他媒體我哋都留意過一下啦，參與呢個約章嘅唔少嘅一啲機構啊、公司啊，可能係一啲學校啊，中小學啊，或者係一啲 NGO 啊，即係一啲非牟利團體啦、啊。咁本身佢哋喺夜晚嘅時候理論上都好少開放，甚至唔會開㗎嘛。咁佢哋係喺夜晚先有機會造成一個光污染，如果日光日白，你開住燈，一般相對影響冇咁大噶嘛。咁呢一方面就會個約章嘅幫助未必太大啦。另外有個問題係參與呢個約章嘅一啲機構啊，或者係公司，佢哋整體上其實對光污染嘅一個嘅意識係比較強啲嘅。即係佢哋一般係本來都已經係喺一啲比較夜晚嘅時候啊，佢哋製造光污染都會比較少啲啊，都會會主動啲去處理呢個問題。但係真正去製造一啲光污染問題嘅一啲公司啊，或者一啲機構咧，咁佢哋以我哋所知都應該都比較少啲去參與個約章嘅，所以我哋都對個成效有啲懷疑 啦。雖然呢一個約章都係即係自愿性去參與啦，咁你都覺得似乎個成效唔係好大。咁當然政府方面咧，佢個説法咧就係話其實自從即係呢個約章喺2016年啟動以嚟咧，就嗰陣時係1000个嘅商户咧係參加，而家咧已經有4800个啦。咁亦都咧就唔係淨係頭先你講嗰啲學校嘅，即係都有物業管理啊、餐飲酒店啊、零售啊、銀行、電信、地產等等嘅咁。咁但係你都覺得嗰個成效都好似唔係好明顯咁。你覺得係咪應該要加強啲去管理佢，或者甚至係由政府去強制係跟從呢一個約章，先至會收到個效果咧？ 強制跟從，甚至最終嘅話有機會立法嘅話，咁當然相信都可以舒緩到個問題啦。但係真正立法之前，咁譬如一啲影響比較大呢啲嘅地方啊，譬如旺角區某啲地方咁咯，西洋菜立街啊，或者係利敦道一啲光污染特別嚴重嘅一啲地方，而佢附近其實係有民居嘅咁。嗰啲地方應該要多啲邀請去加入呢個約章咯，嗰啲公司。 我想問下，即係投訴嘅問題啦，因為頭先都講啦，即係近年個投訴數字咧係有稍微下跌嘅。咁但係你又認為即係而家嗰個油尖旺嘅光污染情況係嚴重嘅、哦？其實你有冇接觸一啲嘅街坊，佢哋有冇打算就住光污染嘅問題投訴嘅咧？ 以我哋所了解咧，其實好多街坊，佢哋即係面對光污染嘅問題咧，未必即係投訴完之後，可能都去到咁上下，都未必會再持續去繼續投訴啊，或者甚至由頭到尾都未必會投訴，但係佢哋有咁嘅問題，會一路 承受住咯，即係個光染嘅問題對佢哋嘅可能附近佢屋企嘅附近啊，或者係佢屋企係對住附近啲公司嘅招牌啊，都會有咁嘅情況。但係你話近年可能舒緩咗光污染嘅問題，即係光污染嘅問題可能相關嘅投訴係少咗嘅，呢個都絕對有可能發生嘅。咁因為疫情之下，咁好多尤其是旅遊區方面啊，即係有啲旺區好多一啲公司啊等等啊，其實都係都係旅遊相關嘅，咁就或者旅客生意佔一個比較大嘅比重嗰啲公司，咁就都有機會生意比較差，甚至會倒閉啊，或者係搬去其他地方噶嘛。 嗯，嗱，咁你頭先都話希望政府可以加強佢管理佢啦，咁但係即係都你都有講啦，即係。好多商鋪而家因為即係個疫情啦，其實都喺度掙扎緊㗎，好多即係零售業都即係嗰個損失都好大啦。咁會唔會又再控制埋佢嗰個宣傳，即係開燈又開夜啲都唔得咁？會唔會對嗰個即係商業活動造成某啲打擊咧？ 呢個都明白㗎。咁經濟上當然而家都成個香港都面臨緊比較嚴峻啲嘅一個情況。咁但係光污染問題其實直接都影響某一啲居民嘅一啲作息啊、精神健康啊等等嘅一個情況㗎嘛。咁其實我哋最主要嘅要求都唔係所有嘅公司啊等等啊，佢唔可以長期開住眼燈啊等等。其實某一啲地方可能會對民居比較近啲啊。或者是一啲廣告牌，其實佢哋去到比較夜難人靜嘅時候，其實佢哋可以較暗啲啊，或者係本來佢長期咁開住個廣告牌，對某啲公司嚟講，可能凌晨嘅時候啊，就其實都未必有咁大嘅需要，嗰啲時候先先互相協調多啲減低一個光污染物製造，可以對大家都有好處啩。 OK， 好，唔該曬何富榮啊，多謝你。系何富荣咧，就系油尖旺区议员嚟噶。咁啊，各位听众，唔知道大家有冇住喺譬如系铜锣湾啊、油尖旺区啊呢啲地方？大家观察到嗰个光污染问题系点样咧？有冇滋扰到大家咧？大家觉得依家呢个户外灯光约章啊，一个自愿性嘅约章有冇用咧？有冇需要再加强一啲嘅管制咧？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呢个时间我哋请嚟一个环保团体同我哋倾下啦。有绿色地球嘅总干事刘子峰啊。刘子峰你好， 系陆生杨生你好， 你好。嗱，而家政府就话咧要优化呢个户外灯光约章啦，就提供一个即系更加严格嘅级别俾人参与，就系讲紧话提早至到夜晚十点钟就开始熄灯，同埋咧就系关掉一啲动态嘅装置啦。咁，你点样睇呢个嘅建议啊？ 呢个建议咧系叫好过冇啦。其实你少咗一个钟头咧。那個的影響是當然，即是如果早睡的人啊，那這個有幫助。但是是不是這個純粹是一個自然性，最大的問題它是一個自然性。乖的商鋪呢，就是大家就即是超不超無所謂的，即是大家乖的，即是關顧環境啊，關顧鄰居的，它自動呢，就是它會個鋪頭打烊呢，它就熄埋曬外面那些即係射燈啊、招牌燈噶啦，咁唔乖嘅商鋪咧，你又冇約章對佢又都，佢都唔會簽噶啦。咁佢你勸喻佢咧，佢就繼續即係個態度就係你照講，我照開燈啦咁樣。咁所以始終我哋環保團體，我覺得咧係政府應該係用法規去到管制呢個嘅光污染嘅問題，類似噪音嘅污染係咪啊？即係好多年前。政府有條法例，大家都知道啦。你半夜你唔好喺度轉場，唔好喺度大聲唱卡拉 OK， 因為係法例不准許。咁大家好乖嘅法例。 咁你又观察到即係譬如呢几年嚟啦，即係2016年推出呢个约章啦，呢几年嚟啊，咁有冇啲乜嘢光污染问题方面嘅变化呢？咁投诉就少咗嘅，咁但你又觉得佢问题嘅情况系点样呢？即係近期有好多有啲新嘅一啲灯光装置嘅技术啊， LED 啊，即係啲即得即係喐嘅显示屏啊等等呢啲。係啦，你自己点样睇呢个问题嘅变化呢？其实 係啦，即係我睇光污染都好多年㗎啦，自佢2016嗰个约章之前已经喺度关注。其实以前最多系用一啲叫射灯啊，一啲好强光嘅射灯，咁一组成几廿盏咁射落个招牌嗰度。咁呢射灯有时就系即系超出咗嗰、那个范围啦，就是、影响到隔离啊、楼上啊嗰啲民居啊。咁但系近呢几年咧，就少咗用射灯，不过转咗用一啲 LED 嘅大嘅屏幕啊。大个，即系铜锣湾，你见嗰个 电车路， 系啲人知道，哇，大到好夸张嘅。咁有啲地方有嗰、那个 LED 屏幕咧，就有啲好似电影咁嘅嘢，成套片啦，即系又有动画啊，又斩来斩去啊。咁我喺譬如铜锣湾时代广场咁望埋去嗰啲，哇，一个场好大嘅，影响到对面嘅民居咧，都光灿灿，即系话佢唔识咧。對面真係好難去瞓得到覺嘅，咁呢啲 LED 嘅屏幕，大家唔好以為佢啊 LED 啊慳電，但係佢咁大個屏幕咧，佢其實都會製造咗一啲嘅熱力嘅。咁我見過咧，其實呢啲屏幕裝修嘅時候拆咗個面咧，哇！見到後面有好多部嘅分體冷氣機要同佢降温嘅，其實佢 LED 似乎慳電，但係後面成套系統咧。其实一啲都唔悭电嘅，咁今时今天政府话要碳中和啊嘛，又要减排，节能减排啊嘛，咁呢啲嘅光污染咧，其实都系对呢个节能减排咧系有个即系有个负面嘅影响嘅。 系阿刘生啊，就你都觉得系政府应该要比较强制少少嘅手法，或者甚至系立法去规管呢个光污染啦。咁有关呢一件事咧，我哋都问过环境及生态局嘅吓，咁佢俾我哋嗰个答复咧就系话嗱，因为而家个经济咧都未完全复苏啦吓，咁同埋似乎就呢个光污染嘅情况咧，似乎系有下降嘅趋势嘅吓，咁咧社会就都未有就立法呢方面咧系有个即系达成到共识啦吓，咁因此咧就似乎政府系唔倾向呢个阶段咧系去立法，去或者去採取一啲比較更加嚴苛嘅措施咧，就恐怕係即係對嗰、那個即係經濟復甦咧，可能都會有所影響咁樣嚇。咁你會點樣睇咧？佢呢一個嘅個回應嚇。 嗱，即係呢個回應咧，都我十年前坐呢個政府有個户外燈光專責小組，我係其中委員，已經討論多次。咁當時政府亦都係類似嘅講，佢話大家社會冇一個共識去透過法例去管制，咁我哋就唔好用呢個方法啦，我哋用用啲其他嘅藥商先啦。咁但係睇到個問題，你睇下，即係譬如第二啲嘅國家，佢哋係啊經濟復甦喎，但係佢加多個字係話綠色經濟復甦啊，係經濟復甦包含有環保嘅。嘅成分落去嘅，咁嘅時候就話係有要經濟，但同時咧，我哋關顧埋喺環保啊、減碳方面咧，就係即係兩方面都係兼顧得到，就唔係因為哎呀我要復甦啦，咁就由佢大放光明啦，照到半夜三更唔好識，影響到人哋嘅睡眠啦。嗱，其實睡眠不好，第日翻工冇精神，下降咗個生產力，對經濟嗰、那個。嘅貢獻亦都會下降㗎，啲老闆會知道一樣係下降。大家瞓得好，精神翻工做事啊，好醒好快，咁咪一樣有即係經濟嘅正面咯。咁呢、這個即係大家唔好睇，政府唔好睇出咁窄嘅視野。 係係、 啊。同時咧，唔係淨係管嗰個時間性嘅縮短咗係咩？你要管埋個光嘅照明度個強弱，這個好緊要。同埋個角度，你照係准許佢照佢自己個鋪、自己嘅招牌，唔好係叫spill over， 即係漏光咗去 隔離民居嗰度嗱，你做到呢樣嘢咧，你咪照自己咯，係咪？咁啊，起碼將個光照咧減到最低。嗱，呢啲係技術上絕對做得到嘅，用個擋板閘住嗰個燈嘅射出嚟個角度，咁咪照咗自己嘅招牌啊，光殘殘啊，或者你嘅人哋啊樓上嗰啲，你唔好殘到佢瞓覺。 不過 技術上冇問題嘅。 不過有關真係要由政府去出手立法規管咧，咁都有人指出話，其實而家國際間都好似未有一個非常之大家都能夠接納嘅一個標準啦。譬如話，即係嗰個民居距離嗰個光源有幾遠啊，或者係你頭先你所講個光度啊、個角度啊等等，即係呢啲嘢好似似乎都係比較難去定一個嘅客觀嘅標準嘅。咁你覺得呢樣嘢呢個説法啱唔啱嘅咧？ 嗱，如果咁嘅説法咧，即係話香港政府永遠係咪想做即係跟美嗰、那個？那個人 咧，係啊，佢可以帶頭去即係定立嗰啲標準， 可以帶頭啊！就算冇國際咩嘅標準，我參考咗唔同嘅一啲，譬如話國際照明委員會嘅一啲嘅，佢有啲指引有啲咪參考咗，然之後喺香港咁特定呢個城市個環境相住走埋一齊嘅。嗱，你喺外國好少相住走埋一齊住嘅，即係揸車去到老遠嘅商業，就喺商業區嘅。咁人哋冇呢啲嘅問題啊嘛，咁所以人哋咪即係比較輕鬆啲。但香港有呢個問題，政府就要因呢個情況而制定一啲適合香港嘅雙住混合喺油尖旺好多，咁然之後咧，集一個角度，即係我嗰陣時同政府講啊，一個街燈都係街燈，如果你唔用個擋板集住咧，向住民居嗰個咧，街燈有動到喺即係二樓咁上下咧，啊裏邊嗰個住户咧，即係。真係好似以前嗰啲人係可以借住隔離嗰個光咧，就可以即係 自己都唔使開燈啊， 唔使開燈就夜讀，就攞個狀元翻嚟，咁你去落個閘板咪已經搞掂咯？呢啲嘢唔係要你即係升上太空咁困難啦，啲好簡單嘅嘢，但係點解咁簡單嘅都唔去做咧？呢個先至令到我哋市民覺得政府唔該你做啲嘢實事。 嗱，刘志峰啊，其实我哋都睇翻咧，就系政府俾我哋节目嘅查询嘅回复啦，吓都提到话咧系要去到做一啲管理措施嘅时候咧，有冇一啲嘅技术困难啊？头先你都讲到话啊，其中一个规管方向可以系个光源嘅强度啦，咁但系咧就政府个讲法就系话咧，灯光接收者所感受嘅光滋扰咧，其实取决于个光源同埋接收者之间嘅距离啦，咁所以就算有啲光嘅灯光装置。嗰、那個嘅光度唔高都好啦，都可能引起光滋擾啊。所以咧，如果要設一條線去到規管嗰個燈光源嘅強弱咧，可能比較難一啲嘅。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其實因為香港個城市都好密集啦，所以話咧個光滋擾咧，可能嚟自咧就唔同嘅光源啦，就唔能夠歸因於單一嘅源頭啦。所以如果要去到執法嘅時候，去分辨邊啲係就係引起嗰個滋擾嘅裝置咧，可能有一定的困难啊！呢啲技术问题你又点样回应呢？ 困难是有的，但是我哋政府唔好话因为有困难咧，就将啲困难去扩到好大而哎呀太多嘅困难啦，做唔到就算啦，我哋唔做呢样嘢，唔系咁样，系你同样可以搬出有好多嘅可行性去管理佢，用技术。嘅層面去管理佢，嗱，你係一個民居對面可能有三四個光源照咗出嚟，但係你度你我唔係叫你度嗰個光源，你度喺嗰個住户譬如個窗佢個窗門嗰個位所接受咗幾多嘅光嘅強度，咁呢個 好似度噪音咁啦，嗬，即係喺嗰個受眾嗰度， 即係受眾嗰個位，嗰、那個苦主嗰個位去度下啊，原來佢係已經係喺一個譬如政府嘅規準係咁樣，幾多十個 lux 你係超咗啦，咁即係嗱就有啲問題就向外望下啦，原來有三四個光源，政府咪呢三四個都同佢傾下偈，喂，你先再研究佢每個。panel 每個燈或者每個 LED 佢出嚟嘅光就係幾多少，然之後當中呢三四個揀到，哇！原來最強嗰個係 是某间公司那个某个招牌那个，咁由嗰个开始咯，系咪？即系呢啲系可以好科学化咁样去做噶嘛？ 好，唔该晒刘子峰先倾到呢度啊。咁啊，刘子峰咧就系绿色地球嘅总干事。咁今日嘅自由风节目咧，亦都嚟到呢度啦。 拜拜。